招募中，澎湖海岛、夏威夷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身世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。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，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沈秋去偷拍沈成阳，没想到却落入了沈成阳的圈套。停车场空荡荡，静悄悄的，沈秋的呼吸都跟着急促起来。他意识到自己也许是中计了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果断转身，一路发足狂奔。只要跑到车上，他就算安全了。光天化日，他不信沈成阳敢把自己怎么样。停车场里回荡着凌乱的脚步声，沈秋甚至可以听到自己心脏的狂跳。他一路跑回自己车子旁，刚准备打开车门，便被人抓住头发，整个人撞向自己的车玻璃。一声巨响，他被撞得眼冒金星，倒在地上。两个西装革履的墨镜男把他围起来，沈秋头痛欲裂，捂着额头，狼狈不堪地坐在地上。他也真是够蠢的，早就该发现不对劲了。 你们也太粗暴了，好歹也是我姐姐，怎么能这样对她呀？ 沈成阳悠哉悠哉地走到沈秋面前，轻笑着说。他向前一步，那两个保镖也不说话，就跟着后退，站在他的身后。沈秋坐在地上，他两侧都是车子，后面是墙壁，面前是沈成阳，当真是如同瓮中之鳖，插翅难逃了。 你是故意引我出来的？ 沈秋放下手，抬头看着沈成阳。 是啊。 沈成阳蹲下来，平视沈秋，他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突然说， 上次这么近看你还是10年前啊。 那一年他16岁，沈成阳12岁，他和母亲拖着行李在机场登机口，马上要飞去美国。栾池面色阴沉地挡在他面前，他们一起默然地看着12岁的沈成阳。 姐，你别走好不好？ 沈成阳怯生生地说。那时候沈成阳不过是个半大孩子，对几个大人的恩恩怨怨一知半解，只知道自己要很多年都看不到自己的姐姐了。沈秋却已经长大，做梦都恨不得撕碎陈碧柔，面对沈成阳又能有什么好气？他冷笑着看着他， 不是我想走，是你妈撵我走。沈成阳，你也不用假惺惺的，我一定会活得好好的，等着看陈碧柔的死期。 这话说的严厉，彻底把沈成阳吓住了。他呆呆站在原地，看着沈秋决绝转身的背影，直到广播说飞机起飞，少年委屈的泪水才流了下来。他还什么也不懂，只是单纯为离别而难过。此后的人生，沈秋成了他记忆里一点模糊的矛盾，渐渐被埋藏在心底，直到很多年很多年以后，才被猝不及防地翻了出来。然而现在物是人非，沈成阳摆出仿佛胜利者的姿态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沈秋，伸手勾起沈秋的下巴，强迫他抬头看着自己。十年了，你倒是越长越好看了。沈成阳轻佻的样子让沈秋作呕，他躲开了沈成阳的手。 相由心生，你倒是越长越恶心了，跟陈碧柔一样。 沈秋除了开始不懂事的纪念，就没给沈成阳什么好气，两人的对立态度似乎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，他回国以后更是水火不容。沈成阳听了沈秋的话，不怒反笑，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。 其实你就是太倔强了，一年前在医院里我就说过，只要你态度好点，我就让我妈把你放出来。你找工作的时候我也说过，只要你跟我服过软，你想去哪上班我就让你去哪上班，可你偏偏都不听，吃了那么多苦，到头来跟了个陶安可，又落在我手里。沈秋，你真挺傻的，你故意偷消息给陶安可，就是为了在这里堵我。可是你堵了我又有什么用，顶多打我一顿出气。沈成阳，你这是越活越回去了，做事情一点章法都没有，毫无意义。 沈秋不理会沈成阳的讽刺，脑子里飞快转动着，他如今是有点害怕的，因为他确实拿不准沈成阳到底要做什么。如此大费周章地把他引出来，如果说没有什么阴谋，那绝对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有什么，他早点知道也可以早点想想如何解决和摆脱。 为什么你绝对想不到？ 沈成阳痴痴笑着，他这副样子颇为神经质。 因为我很生气呀，沈秋。 他凑近一些，伸手拉住沈秋的手，把他整个人拎了起来，死死按在车子上。沈秋背对着沈成阳，趴在车玻璃上，手被反紧。沈成阳整个人都压了上来，他毕竟是个强壮的成年男人，压得沈秋动弹不得。他则像一只猫，盯着被压在爪子下的一只老鼠。沈成阳凑在沈秋耳边耳语着， 听说你和那个许崇光走得很近，我真是气炸了，我以为你喜欢的是栾池，毕竟那个穷小子把你看得很紧。这半年我整过他很多次，他没办法，只好跟你保持距离。本来以为这样就好了，没想到又冒出来一个许崇光。你还真是水性杨花、见异思迁的女人啊。嗯，也对，女人都一样，喜欢犯贱。 沈成阳靠得太近，沈秋甚至能感觉到他呼出的气息就喷在自己耳后，这让他觉得恶心，仿佛一条毒蛇缠在他的脖子上，在他的脸颊边吐着信子。 沈成阳，你有病吧？ 沈秋爆了一句粗口，咬牙切齿地说， 对，我是有病，我得的是相思病。 沈成阳神经质地笑起来， 我真后悔，早就该这么对，不应该指望过两年你消消气来跟我续点姐弟情。不过现在也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不是吗？啊？ 沈成阳一边说着，一边把脸凑了过来，嘴唇落在沈秋的脸颊上，那感觉实在太恶心。沈秋的大脑刹那间一片空白， 他想也没想，右腿狠狠往后一蹬，踹在沈成阳的小腿上。男人吃痛，瞬间松开了牵制着他的手。沈秋急忙去开车门，可是他们距离太近，不等他成功打开，就被按住了肩膀，狠狠拽了回去。沈成阳发了火，抓着沈秋的头发，一路拖着他远离了汽车，把他狠狠摔在停车场的正中间。这一下是没留力气的，沈秋摔在地上，疼得闷哼出声。贱人，你装什么贞洁烈女？许崇光能亲，我沈成阳就亲不得。沈成阳大声咆哮着，沈秋趴在地上，脸贴着肮脏的水泥地，大口喘息着。沈成阳疯了，他一定是疯了。他默默地在心里想：看看你做的好事，要不是这些照片，我还不会这么快动你呢。有什么东西狠狠摔了过来，他勉强睁眼去看，竟然是一组照片。照片上是许崇光的诊所，应该是从对面楼上偷拍的。大厂的玻璃窗后面，沈秋躺在沙发上，是惯有的蜷缩睡姿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许崇光俯身在他的脸上落下一个吻。照片的角度看不到沈秋的脸，而只有沈秋知道那时候他是睡着了的。这是什么时候，许崇光竟然偷偷吻自己？沈秋觉得有点想哭，又有点想笑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照片里的许崇光闭着眼睛，神色虔诚而严肃，小心翼翼的模样丝毫没有平素里偶尔流露的轻松姿态。如果这个样子沈秋都看不出其中的深情，那他还真是瞎了。沈秋忍不住轻轻笑了起来，眼里有眼泪在打转。他现在有点想他了，不是方才疼得要命的时候，怕得要命的时候，而是此时此刻看到许崇光曾经温情脉脉的脸。他想亲眼看看许崇光露出这样的表情。沈成阳疯了，沈秋这样想着，躺在地上本能地护住头部。沈成阳开始泄愤似的踢打他，脚一下下踢在他的背上、肩膀上、小腹上。这个男人歇斯底里地大吼着，而他只能咬紧牙关默默承受。横竖死不了，他不敢把他怎么样，一点点皮肉之苦根本不算什么。他在心里默念许崇光的名字，一只手悄悄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摸索着按下110。奈何盛怒之下的沈成阳还是发现了，伸手把他的手指掰开，手机摔在地上，飞起的零件碎片划伤了沈秋的脸。沈成阳伸手掐住沈秋的脖子，面容因为愤怒而变得扭曲狰狞。道歉，给我道歉，我就放了你。沈秋冷冷地看着他，那是仿佛看着一条疯狗的眼神，这样的眼神灼伤了沈成阳。他的手指开始用力，满眼都是杀气，一副当真要掐死沈秋的样子。说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，沈秋从未发现自己离死亡这样近过。他的手在沈成阳的手臂上又抓又挠，可对方丝毫没有松手的迹象。呼吸渐渐急促起来，脸也被憋红了，沈秋觉得眼睛发热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沈成阳痴痴地笑起来：你哭的样子真美，我喜欢你这个样子。他一脸欣赏的表情，大脑因为缺氧而晕眩起来，眼前一阵阵的发黑。沈秋有些绝望了，沈成阳真的疯了，他开始有些相信他真的准备在这里杀死自己。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，他还没来得及让沈成阳及陈碧柔身败名裂，他还没来得及看到沈健的下场，他还没来得及告诉许崇光他答应他了。 他们还有一个周六没有实践的约会，一场该看未看的电影，一个未曾实现的吻。这样想起来，真的，真的太遗憾了。沈秋闭上眼睛，脑海中突然闪现过无数的画面，就像是他曾经做过的梦一样。他像死狗一样被丢在精神病院的房间里，刚刚结束的电击让他浑身抽搐，生不如死。他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大门突然打开，穿白大褂的许崇光走进来，低头查看他的情况，皱着眉头的样子那么好看。他抓住他的手腕，含混不清地说：求求你，救救我，求求你，救救我。许崇光抱着他，轻声地安抚着：会没事的，沈秋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再后来，他来了好多次，给他做催眠治疗，聊天，谈话。他没再被电击，开始懂得如何在精神病院里生存，直到出院。这些莫名其妙的梦就像是记忆一样，那么真实，那么清晰，突然间就涌进了脑海里，涌进了记忆里。沈秋有些茫然，不知道这些是他的幻觉还是真实。耳边都是嘈杂的声音，他被沈成阳松开，狼狈地摔在地上。他抬起头，几乎以为自己又做了一个新的梦。许崇光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一根不知道从哪里掰下来的钢管，正和沈成阳带来的两个保镖缠斗在一起，以一敌二，他竟然也不落下风。沈秋愣愣地看着他，许崇光平素里看起来文雅，打起架来倒是绝不含糊，下手快、准、狠，眼里也有凶光，几下就撂倒了两个保镖。随后他开始单方面殴打沈成阳，拇指粗的钢管狠狠敲在沈成阳的腿上，隐约的闷响和沈成阳的哀嚎声此起彼伏，让人畅快淋漓。 别打了，别打了！ 沈成阳蜷缩着躺在地上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他看向沈秋，哭得像只摇尾乞怜的小狗。 沈秋，你还不让他停手，他这要杀人！ 沈秋站起来，有些摇摇欲坠地走到许崇光身边。他第一次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愤怒不足以形容他的神色。许崇光面无表情，只有两只眼睛迸射着冰冷的杀意。他全身肌肉都僵硬得像石头，握着钢管的手在微微颤抖。沈秋摸着许崇光的胳膊，对方默默的体温让他相信这是真实而不是他的幻想。他颤抖着轻声唤道： 许崇光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？ 许崇光的左手微微颤了颤，陶安可说他觉得不太对劲儿，让我过来看看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他转头看向沈秋，愤怒的眼神终于慢慢融化，心疼得像是整颗心都要碎掉了。他小心翼翼地抚过沈秋脸上细碎的伤口，然后将他狠狠抱进怀里，哽咽着说道： 你吓死我了。 男人的身体那么软，沈秋能感受到他剧烈跳动的心脏，如此叫人安心。他笑了笑没说话，伸手去抓许崇光的右手，卸下他紧紧攥着的钢管。那根钢管已经被许崇光的体温捂热了，沈秋握在手里觉得滚烫滚烫的。 打这种垃圾是脏了你的手，走吧，我不想理他。 沈秋边笑边丢下钢管，随后拉着许崇光的手，像牵着一个孩子一路走到他的车子旁。许崇光乖乖坐进副驾驶，等着沈秋开车。沈秋踩了一脚油门，转过方向盘，沈成阳还躺在地上，疼得一动也不能动，